见的就是你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啊，

多点看透，誓言的失败已经太多，不宜开花结果，伟大的发明还在后头。终其一生研究，每个人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寂寞，大半时间守候得到的比失去好。

没问题，活力音乐早餐填饱你的耳朵，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。 乖乖，忍不住想到发呆，多一些又少一些，太有趣的存在。 节奏不

简单而炙热的难忘，一定是最简单而炙热的难忘，一定是最简单而炙热的难忘。 I'm happy to